那么给一生术语，我们在系统中呢，事物就必须处理以下状态之一：活动状态，是指事物开始执行后就处理该状态；部分提交制的话，提交状态，事物的最后一条语句被执行后就处理部分提交状态；失败状态，是指事物正常的执行，不能继续执行之后呢，就处于失败状态；终止状态，是指事物回轨并且数据库被恢复到事物开始执行前的状态，之后就叫做终止状态。而提交状态则是指事物成功执行完成之后的状态。那么根据这些状态呢，我们就可以构造抽象的事物模型。在这里我们把提交的或终止的事物称为已结束的事物，